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一直以来呢，合唱歌曲在华语歌坛都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很多经典的作品呢都是两个人甚至多个歌手共同演绎的。在2014年的时候，索尼唱片推出了一张合唱专辑，叫做《巨星金曲合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呢，收了过去20年中索尼唱片公司推出的热门合唱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张唱片。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各位心中那首最永恒经典的曲子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王力宏和张靓颖共同演唱的《另一个天堂》。那么这首歌呢，发行于2008年，收在王力宏的专辑《心跳》之中。歌曲的创作过程呢还有点意思，它呢就是源自于王力宏的一个梦。据说呢，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了张靓颖，梦到俩人在唱歌。那醒来之后呢，王力宏对于这个梦的记忆呢非常深刻，甚至还记得梦里他们唱的是啥词儿。后来呢，他就凭着记忆把词给记下来，然后呢补充完整，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那就是《另一个天堂》。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再会， 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你的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直达的路线，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每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定位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更美， 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 另一个天堂来自王力宏和张靓颖的共同演绎。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张靓颖很有代表性的海豚音哈。那我在新浪微博呢，今天的直播帖转的就是一个现场版的这样一首歌曲，真的是现场也是张靓颖说来就来哈，太厉害了。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在这张合集当中还有另外一首王力宏的歌，这首呢就是他跟 SHE 组合当中的 Selena 任嘉萱共同演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那么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力宏刻意营造了一种乡土气息啊，而且呢他最先想到的合作对象就是任嘉萱，但其实那个时候的任嘉萱身上并没有什么乡土气息，是吧？至少呢在这个 SHE 组合当中是最不乡土的一个，因为他从小在台北长大，典型的城市姑娘。那么记得组合当中的另外两位成员，这个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感觉就是，哇，原来城里的女孩都这么自信呢、啊、一起来分享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点在我心那一集。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索尼唱片在2014年推出的合集《巨星金曲合唱片》，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 雨辰说，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真的好经典啊。我妈不怎么听流行歌曲，但是呢对这首歌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呢，我妈在电视上无意间听到这首歌，立刻反应过来说，哎，这是我姐6年前婚礼现场上播过的一首歌。哇，可见这首歌给阿姨的印象是真的好深刻哈。那么呢，网上会有很多这样流行的话语，比如说之前呢就有一句说的是画面太美不敢看。那么其实这句话的源头呢是来自蔡依林演唱过的一首歌曲，叫做布拉格广场。那么为这首歌谱曲的周杰伦呢，当年也参与了这个歌曲的演唱。这算是周杰伦为蔡依林奠定乐坛基础的经典曲目之一了哈，不管是词曲和编唱都达到了同期的最高水准。那么记得当年的这首歌还凭借浓厚的异域风格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所以说呢，这个无论是普通听众还是专业评审，对于这首歌的喜欢程度呢还是非常非常大和多的哈。一起来分享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共同演唱的布拉格广场。 轻轻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事的歌的是教堂 CCC 弹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啊啊复苏，啊啊复苏，耶 说说说哩说说说过的人都有安达尼诺哟，我前面都有我提醒我哟，我最大头哟，说大是说闹不起来后我一切都都没有。 布拉格广场，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相当有异域风情的一首歌。那么在巨星金曲这张专辑之中呢，周杰伦的作品是被收录的可以说是最多的。刚才我们听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是很有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分享一首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歌《刀马旦》。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写给歌手李玟的。那么李玟呢给人感觉就是中西合璧，是吧？骨子里呢是东方人，但从小呢在美国生活的他呢带一种西方美，而且呢在他的身上东方美和西方美得到的很好的融合，所以说呢他是特别有魅力的，很有独特魅力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当时呢周杰伦和方文山在为他写歌的时候就决定写一首很符合他身上特点的这样中西合璧的歌。歌曲风格呢是西方流行的节奏布鲁斯，但歌词里呢却到处都是中国文化。刀马旦来自李玟演唱，周杰伦和方文山共同创作。那么除了这两首跟周杰伦有关的歌曲之外呢，还有一首跟周杰伦有关系的歌曲，那就是由他创作，吴宗宪和温岚一起演唱的《屋顶》。这首歌呢是周杰伦没有成名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最早收在吴宗宪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中。那么周杰伦和温岚合唱的版本呢是01年发行的，放在了温岚的专辑《有点野》里面。因为这首歌呢算是为温岚量身打造的，而且呢周杰伦版本的传唱度呢会比现歌的更高一些，所以说呢当年有很多人都误以为周杰伦和温岚才是歌曲的原唱，但其实呢吴宗宪才是这首歌的第一唱者。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就是吴宗宪和温岚版本的《屋顶》。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四级左右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气温13到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索尼唱片在2014年推出的巨星金曲合唱片这张专辑。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蓝玉说，很好听的歌，但是呢感觉蔡依林的老歌呢没有什么唱功上的优势，就是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占到了优势。最近几年的专辑呢好像在逐渐发挥出真正的唱功魅力来。木槿说，还记得那年暑假，大概是04年，写作业之余听歌，当时听江南，听七里香，听说爱你，这些歌呢带我走进流行音乐，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布拉格广场的 rap 词抄下来。哇，这个好厉害。他说一点点的跟着复读机学，10年了，到现在仍然能够跟着节拍一个字不落的唱出来。怀念那个夏天，听着好听的流行歌曲，一晃快15年过去了。嗯，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去中国新说唱哈，试一试。那么这张合集当中收录的大部分歌曲呢都是男女对唱，但是呢有一首是例外，这首歌呢叫做《他在睡前哭泣》，是由李玟和柯以敏共同演唱，这是女女对唱啊，这个而且呢还是高音歌曲。那么刚刚发行的时候呢被很多人称作是华语版的 When You Believe， 当你相信。不过呢这首歌的传唱度呢不太高，主要是因为这个演唱难度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哈。歌曲当中呢有很多连续不断的这样的高音，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呢，想要唱下来还是有点累的哈，所以说听还差不多。一起来分享这首李玟和柯以敏共同演唱的高音歌曲《他在睡前哭泣》。 相信爱已破碎之后， 他在睡前哭泣，来自李玟和柯以敏共同演绎。刚才呢，我们在说他是中国版的 When You Believe 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首歌怎么那么熟悉。后来呢一查，哦，想起来了，是迪士尼的动画片埃及王子的主题曲。那么演唱者呢也是非常实力的天后级人物，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大家也可以找来这首歌再听一下，也非常的好听。好，我们说回柯以敏。柯以敏呢是一个也很有实力，而且可以说是很出众的歌手。他呢是马来西亚人，后来呢来到了我国的台湾发展，签约在了新力唱片旗下。不过呢，这也导致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太被重视，因为当时呢新力唱片有实力的唱将太多了，李玟啊、孟庭苇啊，这些人都是唱片公司力捧的人。而且呢，当时的新力唱片呢更加重视男歌手，庾澄庆、林志炫还有张信哲都是他们当时最重视的那些人。所以说在宣传和推广方面呢，柯以敏能够得到的资源呢就相对较少了哈。再来分享一首柯以敏和林志炫共同演唱的歌曲，收在这张合集之中，叫做《爱我》。 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 贫穷，在人世中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爱我来自柯以敏和林志炫的共同演绎，这首歌呢很有意思，两位演唱者呢都是以高音著称的，而且都是美声路线，在一起合作呢就显得很搭，有没有觉得？其实呢在华语歌坛有很多像柯以敏一样的人，他们是外国人，然后呢来到我国发展，比如说接下来这位蔡淳佳，他呢是新加坡歌手，就是我们会发现啊，新加坡的歌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学业和学历文凭。那蔡淳佳呢是96年就加入了海蝶唱片，当时18岁，但是他呢坚持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之后再正式踏入歌坛。那么除了他之外呢，同样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孙燕姿也有同样的经历，一起来分享蔡淳佳和游鸿明共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谈心》。 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都会问自己，我最关心的你会在哪里，是不是也睡醒，有没有好心情。我 每一次我沮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有默契。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能和知心朋友一起谈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离 将你心。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 谈心来自蔡淳佳和游鸿明。那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这个会怎么说呢，浓度比较高哈，就是一首歌会听到两位明星的这个演绎，那就是索尼唱片在2014年推出的巨星金曲合唱片。那么接下来出场的是杨丞琳和罗志祥共同演唱的歌，叫做 In Your Eyes， 在你眼中。 那么这首歌呢是两个人共同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曲，同时呢这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之前同在一家公司的两人呢也有多次的合作。前一段时间呢，罗志祥、李荣浩一起接受采访，有媒体就问他最想跟哪位女歌手合作呢？罗志祥说自己曾经和不少歌手都合作过，其中包括蔡依林、萧亚轩等等大腕。最后说呢，合作次数最多的那个人默默地看向了李荣浩，等到对方示意之后，他才说出了杨丞琳的名字。一起来分享罗志祥和杨丞琳演唱的这首《In Your Eyes》。 耍赖是你的专利，让你来 疼我爱我，让我为我这些小事情让你来， 就让我愉快，就算耍冷下不了台，我全都愿意，都是因为爱。 我问你，你眼中透露些什么？你笑着保持沉默，让我期待你的 Eyes， 在你眼中，来自罗志祥和杨丞琳的演绎。姚远说，上学的时候看《海派甜心》，喜欢的不得了，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罗志祥和杨丞琳也算是我第一个喜欢的荧幕情侣了。他俩呢合作过很多次，但是呢，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In Your Eyes》。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恋爱的冲动了哈。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也很有特点，来自林玉群和钟孝介共同演唱的《相信爱》。那我们都知道钟孝介是日本歌手，他的声音和唱法呢很有特点。那么他这个唱法呢叫岛歌唱法，就是海岛的岛，唱歌的歌，岛歌唱法。那么这首呢《相信爱》也是他演唱的第一首中文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也参与过中国的一些影片，比如说《海角七号》啊，并且还演绎了其中的一些歌曲，是吧？这个很多人喜欢，林玉群看了之后呢也很喜欢，所以说呢就一直在琢磨看有没有机会来跟他一起合作呢。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由林玉群和钟孝介共同演绎的这首《相信爱》。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的士速递系列的最新的一部，第五部。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